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春节好，春节好。老话说不出十五都是年，各位好朋友，刘慧在这里给您拜个晚年，但心意却是不变，恭祝各位狗年大吉，一切顺利。这个过去的冬天对于北京的朋友来说真的很特别，几乎没有见到雪的踪迹，真可谓是难得一季雪未飘，又是一年人增寿。已经是春天了，在这天地更新万物复苏的美好时刻，格飞扬今天继续和您来延展快乐的中国年。暖场歌有请成龙谭晶。 爱是阳光剪不断的线，风起往事收藏着春天，情深意一场浪漫的缠绵，说不完故事的中国年。 爱是阳光滴湿的甘甜，风雨过后温暖了思念，心心相连，不知道疲倦，离不开团圆的中国。 这是你我熟悉的歌声，这是流淌在内心的歌唱，源于自然，源于内心，带你感受源自民族血脉里的心动之声。一年四季，歌飞扬，尽情赏听。 袁维亚与长城里的合作，有没有颠覆此前这首《东方小夜曲》给您的固有印象呢？这个年节时分，貌似就是要用这样的节奏才能将我们对于新年的热烈期盼淋漓地表达出来。这版全新的小河淌水，希望你能够喜欢。 好了，让我们稍事喘息一下。民歌走天下这一站，我们要从云南跳转到浙江，来分享一首柔美的小调，来自佟丽《采茶舞曲》。 风景，歌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养育了我祖辈，三代 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收到了，外姐。哎呦，给我的幸运男的啊！ 那 啊， 不了不了， 哈哈，那 干。 刚才连续分享到的两首歌来自王二妮儿的《爱陕北》以及英格玛·布伦巴亚尔·乌日娜的《七个母音》，同样都是发自内心的对于自己故乡的爱，都是那样的坦荡真挚。我想在今天，当很多朋友从故乡回到这个要继续与青春与人生战斗的地方时，故乡所赋予的力量，有时候或许连我们自己都并不是很清楚。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故乡都有其特别的属性和回忆，并没有模板式的答案给所有人。这是为什么歌飞扬在每个周六要以各位民歌走天下的原因。好了，中场前的最后一站，我们要去到湖南，来分享马小梦这一版清爽又好听的《浏阳河》。刘辉邀请你稍后继续与我们在歌声里一道轻舞飞扬，待会儿见。 Yeah.

走嘞走嘞去宁夏，来自歌手徐千雅。流畅优美的歌词和深具宁夏风情的音乐旋律，在这样动感的节奏当中，不知道有没有为你描绘出那幅塞上江南的大美呢？很有国际化和时尚潮流的电子乐，很有传唱性。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的歌飞扬，我是刘慧。我们继续在春天里，在歌声中和您民歌走天下。这一站我们要去到新疆，来分享阿卜杜拉为你讲述这一段经典的刀郎麦西来福。 النغم جنباز لي أزلد ذات ويغر غا إجازت سيز روا مشرق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如此自由与洒脱的演绎，来自歌手李泉。这样的编配很特别，你有没有觉得李泉的歌曲总会给人一种情感过剩的错觉？但他的放荡不羁和对音乐上的精准精致，虽然看起来矛盾哈，实则却成就了他在音乐领域中的那种独特的个性，包括对这样民歌的改编。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歌飞扬在每周六日早六点的欢迎你和我在音乐中谈情说爱。今天最后的这份对于故乡的爱恋，来自雪莲三姐妹的《次日拉索》。有一种祝福，你并不一定能够听得懂，但却一定可以感受到。接下来是更为精彩的月影留声，我是刘慧，也再次祝福各位行程快乐，健康顺意。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